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八，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分组审议核安全法草案、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国歌法草案等，张德江参加审议。 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开幕，俞正声出席。 砥砺奋进的5年第2场报告会举行。 国土部、住建部印发方案，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试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 贵州纳雍县发生山体滑坡，已致3人死亡，多人失联，现场救援工作紧张进行。 中印边界越界印度边防人员及装备全部撤回。 全民全运会播出一个老航模人与全运会的不解之缘。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55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习近平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学习宣传河北塞罕坝林场生态文明建设范例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讲话。他表示，塞罕坝林场建设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的生动体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总结推广塞罕坝林场建设的成功经验，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以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分别听取了关于核安全法草案、关于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关于国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员会认为，上述3个法律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听取了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标准化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提请审议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审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法官法等8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会议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烟叶税法草案的议案，草案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将暂行条例平移上升为法律。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著作权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张德江委员长访问葡萄牙、波兰、塞尔维亚情况的书面报告， 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分别听取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名单草案的说明，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央广记者刘慧民、侯燕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昨天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核安全法草案、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国歌法草案等，张德江委员长参加审议。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上述法律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本次常委会审议通过。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开幕，议题是围绕实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建言献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清林主持开幕会。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昨天下午举行专题分组讨论，围绕实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讨论。常委会议与会人员结合做好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确保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强化产业项目支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凝聚社会扶贫合力，激发干部群众内生动力，全面统筹扶贫资源，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脱贫攻坚责任，严格考核监督问责等六个专题深入讨论，畅所欲言。 砥砺奋进的五年系列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第二场报告会，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度做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二六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专题报告。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杨晓度在报告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二六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成果，明确提出了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指南，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根本遵循。杨晓度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筑牢四个意识，坚定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党动手一起抓局面巩固发展。 杨晓度表示，深化政治巡视，实现一届任期全覆盖，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好选人、用人、政治观、廉洁观，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持续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 要在党中央的坚强有力领导下，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近日，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确定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厦门、武汉、合肥、郑州、广州、佛山、肇庆、沈阳、成都十三个城市开展试点。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此次十三个试点城市确定，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副司长陈国庆介绍，通过改革试点，要在试点城市成功运营一批集体租赁住房项目， 开通了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土地建设住房这一个新的用途途径，同时呢， 对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收益预期。它核心的目标呢，是增加了住房紧张的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的住房供给，缓解住房的供需矛盾。 据介绍，这些城市租赁住房需求较大，村镇集体经济组织有建设意愿，有资金来源，政府监管和服务能力相对较强。 这次试点的重点内容呢，是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的审批程序、建设和运营机制、监测和监管机制，同时呢，探索承租人享受公平社会公共服务的保障机制。 具体来看，试点方案提出，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开发运营，也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集体租赁住房，要尊重农民集体意愿，统筹考虑农民集体经济的实力，以具体项目为抓手，合理来确定项目运作的模式，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确保集体经济组织自愿实施自主运作。 为拓展农村集体土地的用途，增加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次我们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只租不售。 试点方案中明确，集体租赁住房出租不得以租代售，承租的集体租赁住房不得转租。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张家湾镇菩萨社区昨天上午发生山体崩塌事故，目前救援现场已搜救出十人，其中三人死亡，七人受伤，受伤人员已送往医院救治，生命体征基本平稳，尚有32人失联。请听央广记者周强、张兆福、孟海、孙重峰、肖西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哎，看看有活人没得？哎，要先给救海，大家提醒那些网友。 8月28日10:44，贵州省消防总队毕节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告，纳雍县张家湾菩萨社区发生山体垮塌，有人被困。在现场开展救援的纳雍县消防中队指导员李念： 我现在在那个救援中心区域，刚开始是我们中队，然后现在增援力量总队首长也相继到场了。不管能不能再到，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的。它主要那个地势比较复杂，而且那个坍塌的面积比较大，群众已经疏散了，现在我们就是进行搜索救援，现在是在飘着下雨。 昨天晚上，受山路崎岖狭窄以及连续降雨等因素影响，通往灾害现场的部分道路严重阻塞，给救灾物资的调运以及现场救援工作的开展带来挑战。纳雍县村民陈福华： 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绕路进来的，我们不是直接从这里进来，我们车子从那边绕过来的，我们是走路进去，走路走2个小时嘞，走路2个小时走进去，我们从2个小时走出来， 2个小时才走出来的。 哎，对。 灾害发生后，贵州省组织武警、消防、预备役官兵、公安民警、医护人员等救灾人员2000余人参与救援，现场投入了大型机械17台，各类救援车辆80余辆，生命探测仪20台，无人机8架，以及搜救犬7条。武警水电3支队政委李祥兴： 现场目前的难点就是塌方体量比较大，大概有5-6千平米，大的块石比较多，采取网格化的搜寻，哪些部位有肯定是有埋压的人的，那我们就重点的进行完了就搜救，装备啊都不停下来了，就是联系部队进行搜寻了。 目前救援现场供电、通信保障、卫生防疫到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今天凌晨2:49，记者在事故现场再次听见大量山石滚落的声音，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次生灾害也给救援工作制造了更大的难度。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证实，昨天下午2:30左右，印度已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8月28号下午，在中印边界西津段越界的印度边防人员及装备已经全部撤回印方一侧，印军越界事件已经得到了解决。对此，华春莹表示， 8月28日下午14:30，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 同时，华春莹还表示，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希望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希望印方切实遵守历史界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与中方一道，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6月18号，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过中印锡金段已定边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多次向印方提出交涉，向国际社会说明事实真相，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和明确要求，敦促印方立即将越界边防部队撤回边界印方一侧，同时中国军队采取有力应对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也表示，昨天印方已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到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中国军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我国组建最早、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航天器测控与管理中心，50年来先后完成300多次发射测控任务，成功抢救10多颗重大故障卫星，创造我国航天史上的多项第一。请听央广记者邓锡光、宗兆顿的报道。 2个多月前，中星9A卫星发射时出现故障，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距离预定初始轨道远地点高度25000多公里。业内专家认为，这颗卫星基本没救了。测控技术部副总工程师杨永安：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就是卫星自己的燃料，尽快的把这16000往36000上走，往高能弄。我还是节省燃料，就是分段实施接地控制。 最终，他们用时16天，准确实施轨道调整、定点捕获，让中星9A卫星起死回生，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创造奇迹。 按照捕获目标，明白。 卫星和三级分离。 50年前，老一辈航天测控人自己动手盖机房、架天线、油灯下编程序，为东方红一号卫星实施精确跟踪测量，确保发射成功。党的18大以来，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仅去年就进行火箭发射22次。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紧盯任务，打造形成现代化综合测控网。航天器长期管理部主任刘军： 从原来比较差的精度到了米，直接到了分米量级、毫米量级。从操作运行来讲，原来是人工运行，现在的全网做成了自动运行的这种模式。 目前这个中心长期对上百颗在轨航天器实施精细化管理，可以让5-6颗卫星在太空同一空间安全运行。着眼未来，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攻关的数字卫星课题已经进入系统开发阶段。高级工程师李勇说，数字卫星仿真平台建成后，将大大提高对卫星的长期在轨管理能力。 自动的状态监视，包括问题的状态的预警和报警，就是有了故障能够很快的定位故障的位置，采取措施，这缩短这个诊断时间也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 全民全运会， 第一次参加全运会航空模型比赛时，王书仁才18岁。而今年7月，当王书仁在家乡天津走上第13届全运会航空模型决赛场地时，他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50多年的航模生涯，5次全运会之旅，王书仁的人生与全运与航模结下了不解之缘。来听天津台记者辛胜奇、央广记者陈庆斌、贾立良的报道。 2006年的模型，就今年我拿上比赛的模型。 这就是您 走进王书仁家，只见卧室里摆放着他参加本届全运会的模型飞机飞天号。原以为这架2006年组装完成的模型飞机已经派不上用场，没想到他竟飞进了全运会。 恢复航模，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们等了那么多年，对这个航模的这个运动，从心里头也是那么是热爱了一辈子。 这已经是王书仁第5次参加全运会了。上世纪50年代末，获得首届全运会冠军的北京航模队来到天津新华路体育场表演。冠军选手们手持2根长达几十米的钢索，操纵飞机模型上下翻飞的表演，让12岁的王书仁看得如痴如醉。 我说：“哎，这太精彩了！”就从那时候下决心，把自己所爱好的别的东西都放下了，就航模，做呀，人是都是做，没有买的，一直坚持。 通过几年学习，王书仁终于在17岁进入了航模专业队，并参加了第2、第4、第6和第7届全运会。王书仁至今保存着当时参加第2届全运会的训练笔记。这本褐色的训练笔记中，除了满满的已经泛黄的飞机模型图之外，在本子的扉页上，王书仁写着这样一句话：为祖国的航空模型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也成为了王书仁从事航模运动的初心。在1993年进行的第7届全运会上，王 王树人终于以教练的身份圆了自己的全运冠军梦。天津全运会又将航空模型项目纳入正式比赛项目，王树人毅然决定带着自己的两名学生一起参加全运。不过不少人却开始为他担心，因为此时的王树人已经罹患直肠癌。备战全运会的几个月，王树人又像年轻时候那样住进了韩家树的老航校基地，开始了集体生活。 这次比赛呢，也是克服了不少这方面的这个造成的后遗症。你认识我一天得去多少趟厕所？一天少则七八趟，多则十好几趟，就那样。在比赛当中呢，这赶快去厕所回来接着干。所以我觉得是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好挑战吧。 7月10号，王树人带着他的飞天号终于站上了第13届全运会航空模型比赛的决赛赛场，最终获得了第6名。但是他不失望。 实际我出来比赛的初衷就是让这些年轻人都喜欢上这个航模，是为了这个航模呢去努力奋斗，是吧？将来好为国争光。 第13届全运会昨天进行了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当天上午进行的赛艇女子轻量级四人双桨的比赛中，四川队以6分24秒80的成绩夺得全运会开幕后的首枚金牌。昨晚全运会女排决赛在天津市人民体育馆开打，最终江苏队3-0战胜上海，获得冠军。女篮青年组决赛中，山东队以80-66战胜广东队，夺得冠军。女子曲棍球比赛中，四川队在23米球决胜中以4-3惊险战胜辽宁队，获得冠军。男子手球决赛最终江苏队战胜山东队，取得了3连冠。击剑比赛首日决出2项冠军，男子佩剑冠军被复出的奥运冠军仲满斩获。女子花剑比赛中，天津队的孙超战胜队友张赫南，获得金牌。全运会跳水项目收官，在女子3米板决赛中，里约奥运会冠军施廷茂夺得冠军。 央广时评：给暴走团让路风波的反转，为规则赢回了尊严。撰写曹美丽。青岛交警对机动车道进行分时段封闭，以供暴走团步行，引发舆论哗然。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昨晚青岛交警完成了人行道优化改造，打通了断头路，取消了临时限行，实现了人车分离。至此，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让路风波得到平息。从仓促决定限行让路到赌输结合解决矛盾，终于还了规则一份应有的尊重。近年来国内各地争相兴起的暴走活动，是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后更高层次的健康追求，暴走本身无可厚非。但公民的任何行为必须以遵守法律法规，不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底线。暴走团成员以组团形式走上机动车道与车争道的行为本身就触犯了法律法规。暴走团与机动车抢道、闯红灯、上快车道逆向而行等种种行为已经严重背离了法律法规，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青岛交警对此非但不加制止，反倒让机动车为其让道，难怪舆论哗然。长期以来，面对一些无视规则、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我们的管理者和执法部门要么因为一方人多势众回避矛盾束手无策，要么就以场地不够无法解决为借口，两边和稀泥。长此以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让少数人侵占多数人合法权益的不正之风越演越烈。这也是此次青岛为暴走团让行事件引发舆论一致谴责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要解决居民日益升温的健身需求问题，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前提。所谓赌不如输，城市管理者需运用智慧，赌输结合，从源头解决问题。而无论采取什么办法，规则是底线。值得高兴的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青岛交警及时改正，抓住了疏通道路、人车分离这一根本源头，很快赢得了网友的点赞。知错就改，善莫大焉，给暴走团让路风波的反转，也为规则赢回来尊严。 新闻动车组，5部门印发意见推进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 国电与神华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江西确认找到汤显祖墓，请听报道。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在法院、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可以固定专人或者轮流值班，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司长白平： 解答法律咨询，引导和帮助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转交申请材料，同时在认罪认罚存款制度改革试点中，为自愿认罪认罚的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对检察机关定罪量刑建议提出意见。同时呢，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的时候呢，应当有值班律师在场，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等等。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据了解，国电集团是全球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公司，神华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和国电合并对双方皆有益。截至2016年12月底，国电集团资产总额达到8031亿元。根据神华官方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2017年4月底，神华集团总资产突破1万亿元，两家公司总资产超18000亿元。央广记者冯月、郭淼北京报道。 昨天，江西省文化厅、抚州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抚州发现42座明清时期墓葬，基本确定为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家族墓，其中4号墓为汤显祖及夫人的合葬墓，但汤显祖主墓在上世纪60年代已惨遭人为破坏。江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徐昌清介绍， 无人中所记身后的许多细节，或者是汤显祖亲自撰文的墓志铭，是汤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弥补了传世文献所记载的一些不足。 下一步，抚州市将以林志源墓区为中心，打造出生地、成长创作地、安息地和汤氏宗祠为一体的汤公故里片区。央广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柯一航江西抚州报道。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昨天发布公告，称于昨天8点前圆满完成此次协助特区政府救助灾害任务，部队返回驻地。 第三届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开幕，超过2000名中外客商参展，投资签约项目金额3368.5亿元。 向阳红01号科考船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我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学考察。本次环球科考首次将大洋科考与极地科考整合在一起，为期260天，航程约35000海里。 韩国进步团体昨天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国大使馆附近举行记者会，反对韩国政府强行推动部署萨德系统，敦促政府立即停止追加部署的错误行径。6个团体当天发表声明，要求美国立即取消韩美防长会谈，撤回部署决定。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杨君天、方亮、齐亦凡，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古城新韵，自在镇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捐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